宗徒大事录第四章。正当他们向百姓讲话的时候，司祭、圣殿警官和撒都塞人来到他们那里，大为恼怒，因为他们教训百姓，并宣讲耶稣从死者中复活，遂下手拿住他们，押在拘留所里，直到第二天，因为天已经晚了。但听到的人中有许多人信从了，男人的数目大约有5000。到了第二天，犹太人的首领、长老和经师都聚集在耶路撒冷，还有大司祭亚纳斯和盖法、若望、亚历山大以及大司祭家族的人，他们就令宗徒们站在中间，仔细拷问说：你们凭什么能力，或以谁的名义行这事？那时伯多禄充满圣神，向他们说：各位百姓首领和长老，如果你们今天询问我们有关向一个病人行善的事，并且他怎样痊愈了，我很高兴告诉你们和全以色列百姓，是凭纳扎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，即是你们所定死、天主从死者中所复活的，就是凭着这人，这个站在你们面前的人好了。这耶稣就是为你们匠人所弃而不用的石头，反而成了屋角基石。除他以外，无论凭谁，绝无救援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的。他们看到伯多禄和若望的胆量，并晓得他们是没有读过书的平常人，就十分惊讶。他们既认出他们是同耶稣在一起的，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同他们一起站着，都无言可对，遂命他们暂且离开公议会，彼此商议说：对这些人我们可以做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确实显了一个明显的奇迹，凡耶路撒冷的居民都知道了，我们也不能否认。但是为叫这事不再在民间传播，我们当恐吓他们，叫他们不可再因这名字向任何人发言。虽叫了他们来，严令他们绝对不可再因耶稣的名发言施教，伯多禄和若望却回答说：听从你们而不听从天主，在天主前是否合理，你们评断吧。因为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所见所闻的事。议员们为了百姓的缘故，找不到借口来处罚他们，就把他们恐吓一番，予以释放了。因为众人都为所发生的事光荣天主。原来那因奇迹治好了的人已有40多岁了。他们被释放之后，来到了自己的人那里，报告了大司祭和长老向他们所说的一切。大家一听，都同心合意地高声向天主说：上主，是你创造了天地海洋和其中的一切，你曾以圣神借我们的祖先你的仆人达味的口说过：一民为何叛乱，万民为何策划妄事，世上的君王起来，首领聚集在一起，反对上主和他的受缚者。实在，黑罗德和班阙比拉多 与义民和以色列人聚集在这座城内，反对你的圣仆人耶稣，反对你的受缚者，实行了你的手和计划所预定要成就的事。现今上主，请注意他们的恐吓，赐你的仆人以绝大的胆量宣讲你的真道，同时伸出你的手，借你的圣仆人耶稣的名字治病，显征兆，行奇迹。他们祈祷后，他们聚集的地方震动起来，众人都充满了圣神，大胆地宣讲天主的真道。众信徒都是一心一意，凡个人所有的，没有人说是自己的，都归公用。宗徒们以大德能作证主耶稣的复活，在众人前大受爱戴，在他们中没有一个贫乏的人，因为凡有田地和房屋的，卖了以后都把卖得的价钱带来，放在宗徒们脚前，照每人所需要的分配。有位弱色，宗徒称之为巴尔纳伯，解说安慰之子，是勒未人，生于塞浦路斯岛。他有田地，卖了以后也把银钱带来，放在宗徒脚前。